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啊，先同大家讲讲天文台而家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啊，请大家留意啦。好啦，今晚咧都有个稀客啊，我哋嘅尊贵嘅嘉宾啊，阿赵锡兴就系、是、中华国术总会嘅创办人嚟嘅。咁佢亦都有份搞呢个香港文化节噶吓。咁另外咧就系阿 Dan 啦，叶君耀同埋马恩慈。咁今晚咧我哋讲嘅题目咧就叫做剑之道啊，中国嘅剑术文诶剑文化吓。咁呢個題目都講得好好嘅，因為呢我驚講劍道呢好多人誤會咗，以為日本啊，日本嘅劍道。咁所以其實呢劍係即係應該是中國先啦，早過日本㗎。咁所以我哋講下呢即係劍之道啦。咁究竟中國嘅劍之道同日本劍道有咩分別呢？先問阿趙錫慶先。 馬 Sir 你好。 係、哎、你好。 其實話講返轉頭，日本嘅劍道其实的确是来自于中国咯， 系咯。 大家有所不知，其实剑道呢个咁嘅名称咧，系最早系中国出现嘅。 系 而写住剑道嘅人咧，叫司马迁。佢、曾经喺《史记》入面有句名言， 系 就话：非信廉人勇，不能全兵论剑。 系 与道同乎，内可以自身， 嗯， 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得焉，所以第一次将剑同道摆喺同一个等级咧，呢个系司马迁。咁佢讲嘅呢句话其实好简单，首先就话要习剑嘅人，佢有一个咁嘅品德修养，佢需要有信念，佢需要有一个廉耻之心，佢要需要有仁爱，佢有巨大嘅勇气。如果你冇具备咁嘅资格，你根本系唔可以攞起剑，你根本系唔可以作为剑士嘅咯。咁正因为系喺西汉司马迁嗰时出现咗呢个剑道嘅呢个论述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同埋日本建立呢个外交关系啦，系东汉时间开始嘅。咁当时当然唔系我哋而家所知道嘅中国啦。当时系中国仲系三国时期。咁三国魏嘅期间，咁中国就即系魏朝啦，开始就同日本当时最强大嘅一个诸国就叫做亚马台，亦都话当时嘅大和，咁建立咗外交关系咧。同时中国就开始将作为一啲礼品啦送俾日本，就包括好多一啲剑啊、刀啊等等。因为当其时中国正系由呢个剑往刀嘅文化慢慢转移，咁所以中国其实输出呢个剑道嗰时咧，亦都将刀同埋剑同时输出咗日本。所以有时同朋友倾偈讲开玩笑啦，就系、是、日本点解将剑同埋刀不分咧？因为中国送剑道俾日本嗰时，正系我哋刀剑相之交之时咯。 哦，所以咧即系要搞清楚啦，剑之道嘅道咧，其实系同人嘅修养啊，同埋品格啊，同埋德行有关嘅，就唔系话剑嘅即系通常我哋话咩道柔道啊，咩乜乜道咧，花道啊，就系嗰个技术嘅，即系我哋点样能够柔道就点样打啦，花就点样插花啦，或者剑道就点样使用把剑啦，系嘛？咁但系中国人咧，就真係道德嘅文化嚟嘅， 好困難喎、啊，譯個道係咪？因為咧話道你係威啊， 威 或者直譯嘅 TAO TAO 係咯， 係嗰、那個係道家嘅道喎，又唔同嘅喎。TAO 咧，人哋以為你係道家， 包含住好一連串成串火車咁噶啦嘛，係咪啊？咁、你話威咧，就我真係唔知道，我唔係太熟中國嘅哲學啦同文化啦，咁好難譯 嘅 喎，係咪？ 咪譯唔到嘅。 其实你如果用英文译嘅话咧，我觉得用 path 或者用 way 都系啱嘅，因为本身佢呢个大道嘅概念就其实天底之下，我哋无论系插花，我哋去剑，我哋去弓，或者我用好多唔同嘅一啲其他载体，佢只不过参悟人生嘅一个方法咯。所以佢讲嘅都系大道。 喂，学剑都得嘅咩？ 当然 即系参悟人生， 当然系 点样啊？捧住把剑就去望住佢喺度默想。 孔子有句名言 系。 仁者必須有用，點解有呢句話？因為大家知道啦，我哋通過我哋去上課堂啊，去學習啊，聽先生，我哋可以係覺得自己 明白了很多大的道理，什么叫道德，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但当我们在社会实践每日人生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有，我们很多挑战，我们很多要面对自己，甚至如果是、一些比较困难的时期，有更加大的一些抉择你要做取舍的，你要做牺牲的。当你要做这些这么困难的一些抉择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很冷静。而你去習武，你練劍，佢可以幫到你嘅咧，係一種冷靜面對人生嗰種態度，亦都係武者面對生死嗰陣時嗰一刻嗰種態度，完全係平靜嘅。 我記得正話慶所講咧，就令我諗起有個日本有個小説，我唔記得民間故事定咩啦。有個劍客，佢就好出名嘅。咁咧，但佢聽聞咧有個劍客都好犀利喎。咁佢就個人就好暴躁。我話我一定要俾你挑機，我要同你決一死戰。 係 等等等等等等，嗰話嚟挑戰佢嗰個人咧就遲到。但係遲到又啱日落，咁佢背光，佢有著數，就打贏咗。第一個嗰個劍客啦， 係天下第一嗰、那個， 係啦，嗰、那個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咁即係話佢都唔夠冷靜啊，係啦、哦，即係呢個故事個隱喻係啦， 即係你講嗰個係宮本武藏嗰個小説咯， 係 啦，宮本草武藏佢特登遲到，係令佢個對方等咗佢，然之後佢仲 哦係啦， 用咗個戰術等太陽射住佢隻眼嗰時咧， 佢、哦、就背光， 冇錯， 啊， 哇好嘢喎呢個宮本，不過奸啲，不過奸啲，即係唔合中國嘅道啊， 其實唔係嘅，即係兵不厭詐啊嘛， 啱嘅啱嘅，好啦，咁嗱我哋由呢個歷史講起啦，就是、中國幾時開始有劍嘅咧？ 其實點講咧？劍可以分長劍同短劍，短劍亦都包括所謂嘅匕首啦。其實中國嘅，如果我哋以短兵作為切入點嘅話咧，中國歷史可分開兩個部分，有劍嘅時代， 係 同埋刀嘅時代。 係 簡單而言，西周周武王滅商開始就係劍嘅時代嘅開始，一路到東漢，呢個係所謂劍嘅時代。 哦， 咁就東漢之後啦，尤其是入咗南北朝之後，咁就係刀嘅時代。咁呢個一路到近代啦，一路到清末嗰期間。 係嗱，呢度我係想問一個問題啦，係咪即係刀好用過劍咧？ 其實唔係。 咁點解要咁樣分咧？ 對於呢個問題，我自己都考慮過好多，亦都請教過一啲老師啦，尤其是馬明達老師。咁我自己個人嘅分析咧，就係話我哋見到其實東漢嗰時開始，點解中國忽然之間又咁興旺，已經咁鼎盛，同埋佢文化、技術啊、鑄劍各方面咁成熟嘅文化，忽然之間一下子被刀取代咗咧？ 係咯， 因為其實刀好大程度上，佢係馬背民族所善用嘅一種短兵。 係 咁，我哋知道中國係其實係南北朝之後啦，尤其是北魏，即係拓跋鮮卑喺大同建都之後，其實中國呢1500年嘅歷史入面，至少有800至1000年係受北方民族所統治嘅。 係 咁，所以中國我哋嘅軍事，我哋嘅作戰模式受北方遊牧民族嘅影響好大。咁佢哋係用刀嘅民族，唔係用劍嘅民族啦。 哦，咁即係步兵係咪？即係西周嘅時候都係基本上係步兵嘅啫。即係嗰陣時就應該未有馬，未有騎兵嘅，有都係馬車啦啫。 有車冇錯， 有車有馬車嘅，係。咁係咪即係步兵就用劍係方便啲？ 其實唔係，步兵其實最擅長嘅係兩種唔同嘅兵器啦。 係 一種係長矛啦，係 啦係啦 係啦，另外一種就係短劍咯。 短劍。 劍就好多時候劍同埋盾係一齊使用嘅，咁呢個同古羅馬時代嗰種步兵嘅作戰模式其實比較相似嘅咯。 哦 ，OK， 咁啊開始嘅時候就係西周有劍啦，咁但嗰陣時未到鐵器時代嘅係嘛？ 未到， 即係仲係青銅嘅。 冇錯，鐵器時代係戰國時期嘅晚期開始，先有開始有見到大量嘅呢、這個鐵劍啊，然之後再然之係有鐵刀啊嘅出現。 咪青銅劍係咪即係即係冇咁鋒利啊？此其一，同埋容易啲生鏽喎，係嘛？ 唔係。 又唔係啊！ 青銅唔會生鏽嘅， 啊唔會生。 同埋青銅其實係好鋒利嘅，青銅最大嘅問題係咩嘢咧？青銅佢好脆、 哦， 所以青銅就容易斷，就變咗我哋見到如果單純係講劍咧，由青銅往鐵同埋鋼嘅轉型嘅時間 係。 劍的形制開始改變， 係 佢可以就變成更加修長，佢個距離可以更加長。 個重心咧係咪向後啊？會 其實重心嘅變化唔係好大，係，但係佢唔需要咁厚啊， 係 啦，佢變咗佢更加便利，同埋嗰個更加長，因為佢唔怕斷。 系啦。咁大约嗱，大约咧，即系一般，譬如话喺青铜器嘅时候，嗰啲剑系即系几重或者几长嘅。 其實短兵嚟講喺唔同嘅時期，即係我哋有分單手同埋雙手噶啦。 哦、oh, okay. ， 單手嘅話，大概係今日我哋講800克到1200克到。其實無論係任何國家任何時代，基本上都差不多啦。除非你講緊形制特別細嘅匕首之類嘅短劍咯。 哦， 係啦。咁如果係長手嘅呢個雙手劍嘅話，一般嚟講都唔會太過超過於兩公斤啦。 哇！ 但個長度，長度係咪大概係八？80cm 到八十厘米到， 你讲紧系双手定单手啊？ 单手嘅， 单手好少咁长嘅， 好少咁 长，系单手好少咁长嘅。系去到欧洲差唔多16世纪之后，先会有咁长嘅单手剑出现咯。 哦 ，OK， 系同当地嗰时啲人嘅身高有关啊，同埋系咪骑马啊？系咪？ 其实好多考虑嘅因素噶，包括个作战嘅模式啊，本身嘅剑嘅设计啊，个人嘅嗰个高矮啊，各方面都有因素喺入面咯。 OK， 嗱呢度又拆开一笔啦，唔好讲足个剑啦。咁即系而家我哋奥运嗰啲咩西洋剑系几？几时开始嘅咧？ 奥林匹克系统嘅呢个剑咧，其实亦都系话系西方嘅文明嘅古老嘅击剑文化、体育竞技化嗰阵时开始。咁由19世纪末啦， 系、 应该话奥林匹克体育会嘅出现，其中最早嘅运动就 系 击剑。 系 咁，当时嘅击剑咧，其实已经系话因为如果我睇翻西方嘅军事上火器嘅大规模出现或者使用啦，大概17世纪中度。咁隨即之後嗰50年，劍基本上就刀劍已經慢慢被淘汰出劍出戰場啦。咁慢慢就變成一種君子養身啊，或者係競技啊嗰、種咁嘅一種系統。咁奧林匹克嘅擊劍其實由嗰度轉化出嚟嘅咯。但又再過咗100年，咁成個擊劍嘅方法其實徹底改變咗嘅咯。變咗我哋而家嘅擊劍同100年前擊劍其實完全唔同嘅。 哦，咁但系嗱，我哋又睇过咩噶？即系你哋可能年轻啲啦，我哋后生睇过嗰啲咩古堡藏龙啊，即系史超维格兰加嗰啲咁嘅剑术片噶嘛，嗰啲西洋剑咧好鬼幼噶， 系嘛？ 同埋刀都系啊，即系你而家奥运都有啦，有刀噶嘛？佢除咗西洋剑，其实有部分系刀嚟嘅，咁但系都好幼噶，系咪中世纪嗰啲即系有呢类剑嘅咧？ 其實冇嘅，你呢個講得好啱，即係你咁幼小嘅劍咧，其實佢主要係為咗輕便，為咗快。咁佢通常如果你著住盔甲嘅咧，係完全冇用噶啦。 係咯，跟 咁所以呢個係基本上係由17世紀開始，大家喺所謂 civilian 即係喺民間比武嗰陣時嗰種配劍啊，或者比劍嘅一種器皿嚟咯，就唔係戰場上用嘅。咁呢個係隨住劍慢慢脱離戰場之後演化出嚟嗰種形態咯。 咁但係你睇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吉死又咪 Curcio 嗰個劍咧，好似好幼嘅，即係嗰時文藝復興時代都有呢種咁嘅西洋劍嘅咯。 文藝復興時代仲未有， 仲未有。 文藝復興之末嗰陣時就開始有啦。 係咯， 係啦。 哇！咁即係而家即係通常做羅馬歐與朱麗葉嗰啲都錯嘅。即系应该仲未有咁幼。 大家做有阵时做呢啲咁嘅娱乐啊，咁就唔系太讲究呢啲咁嘅历史嗰啲真实性咯。 唔系，不过即系话俾啲听众听咯，吓，即系等于我成日都讲啊，即系我睇过几套戏啦，西方嘅戏，其中有一套咧就 系 讲咩亚历山大帝嘅，咁嗰套就啱啦。即係 十年前嗰套係咪？ 嚇， 十年前嗰套啊， 係啊，唔知Ridley Scott 定邊個 Scott， 總之係佢兩兄弟其中一個做導演嘅。 係 咁嗰時佢騎馬咧係冇馬鞍嘅。應該咧就喺呢個西方咧，古希臘嘅時候咧嘅馬嘅騎兵咧，仲未有馬鞍嘅，嚇，亦都冇馬蹬嘅，即係所謂馬蹬，即係兩隻腳。而家你見啲騎師踩住嗰個就係馬蹬啦。咁但係嗰時候其實係冇馬蹬嘅。咁但係而家即係通常你演員就唔夠膽噶嘛，因為你冇馬蹬隨時掉落嚟嘅，你拍唔到。咁所以即係呢啲係其實唔符合歷史嘅。好啦，咁我哋講翻中國啲劍啦，嗱，青銅劍咧。就跟住去到呢、這個西周嘅時候啦，或者戰國後期咧，就開始有我哋而家講嘅劍啦。咁咧嗱我哋睇金庸小説咧，有啲叫鉛鐵劍嘅喎，阿趙師兄，鉛鐵劍啊，即係黑掹掹嘅鐵劍，係咪即係就叫做好巴閉嘅？大家知道咧，即係楊過咪用把鉛鐵劍。 其實按我嘅理解咧，我對金庸就唔算好熟啦。 咁有冇鉛鐵劍呢？ 首先我對佢認識嘅呢個鉛鐵劍咧，就係佢係天鐵嚟嘅。 天 鐵其實係有嘅，古代中國佢鑄劍就有用所謂嘅天鐵。天鐵嘅好處係乜嘢咧？就 古代無論是中國啊，或者很多一些國家，譬如包括在意大利，包括在日本，它要煉鐵的這個過程是很難的。鐵它作為大自然那種自然的礦物呢，很多時候它鐵砂那裡慢慢去 消融 提煉出來的，是是一個很漫長很艱苦的一個過程。但是天鐵不同，它由個隕石一跌下來呢，它基本上一開採了就是100%基本上的一個純鐵，那就很好用的。 哦哦哦，但仍然是住得嘅，即係可以磨到佢好鋒利嘅。 係噶， 但極之基本上極之昂貴啦，你要揾個隕石， 所以咁難得咯。咁所以小説家都要加少少筆墨咯。 哦、即係大合事就拎住把鹽鐵劍巴咁弊啊！ 哦，哇！呢、這個形象 佢基本上係純鐵嚟噶， 純鐵 係啦。 但係佢係咪真係咁好打咧？你用呢只用呢種劍嗰個物質是 是、哦，其實從一個科學嘅一個層面去睇啦，其實鐵佢本身係軟嘅，咁、所以我哋。古代铸剑嗰时咧，佢铁佢系需要系碳化而制造成钢，咁、所以佢过去呢、這个铸剑师咧，其实佢最困难一样嘢系咩嘢咧？就佢用铁剑或者钢剑，一方面佢要有一定嘅弹性，佢唔容易断，佢、同时佢要锋利，佢先可以切断一啲咁嘅嘢。咁所以佢好多时候要一种两种唔同嘅含碳嘅。水平的兩種鐵去混合，一種就是所謂的鋼、一種是所謂的鐵、所以其實當時所謂的鐵劍是鋼和鐵合一的、通常個鋒即係兩劍鋒嗰兩邊咧，就含碳的水平是比較高的，有0.8%到是含碳的，係啦，咁係所謂的鋼、而中間的部分咧，佢係比較係近乎於純的 鐵，我有個問題，唔知會唔會係有少少幼稚啦？就係、我睇奧運比賽嗰陣時咧，佢係有啲中國嘅武術係用劍噶啦。咁我見到嗰隻劍咧係金屬啦，當然係嘛。咁我佢發下有聲啊，同埋佢個 flex 啊，即係個柔韌度好高嘅。其實係咪出於嗰個視覺嘅效果咧？嗱，點解我咁講咧？ 出於表演效果啊，因為佢夠輕啊， 係嘛？ 其實但係呢啲咁嘅劍咧，係完全係脱離生活，係脱離任何嘅實用性質噶咯。 即係冇殺傷力。 唔係淨係冇殺傷力嘅，甚至你如果用开呢啲咁嘅剑嘅话咧，你会练错你嘅架子嘅。我哋所谓，因为我哋用唔同嘅兵器嗰时咧，佢个重量、佢个重心、佢个形制都系好讲究噶啦。当佢一轻少少，佢成个使用方法就变晒噶啦。所以嗰啲自欺欺人其实唔系真系个武术嚟噶。 哦，好啊。咁啊，呢个时候咧就我哋要将会听一只歌啦。咁啊，阿庆麻烦你介绍下呢只系咩歌啦。 好啦，咁今日第一首歌啦，就好高兴系由我朋友阿赵华师傅咁啊同大家表演嘅箫鼓。咁何为箫鼓咧？即系我相信喺香港所有嘅朋友，大家对呢个舞狮啊、舞龙啊都非常熟悉嘅，因为逢系过年过节都经常会见到嘅。咁但系背后个鼓好少有人仔细去听噶咯。咁其实香港我哋系承传咗岭南著名嘅鼓法，其中个洪拳鼓，今日就由我朋友赵华师傅演奏。 好，咁大家听听呢只歌先，咁啊十一点新闻后翻嚟，我哋继续再倾。 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倫敦金每安士賣入1774.71美元，賣出1775.48美元。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在晚上8點，超強颱風舒力基集結在馬尼拉以東約5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緩慢移動，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大致多雲，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氣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室外氣温22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佢啱我，唔啱我，啱我， 啱唔啱？唔系靠你搣花瓣就会知嘅。要知科兴疫苗啱唔啱你接种，就要留意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引。如果你患有严重精神系统疾病，或未受控制嘅慢性疾病，或者系怀孕期或者哺乳期嘅妇女，都唔应该接种科兴疫苗嘅。仲有其他唔适合接种嘅情况，可以登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选民登记剧场， 点会咁噶？点会咁噶？你写咗啲咩啊？ 弥敦道九号。 住址證明機咧並唔能夠亂寫，咁要啱噶嘛，寬光光。 選舉事務處接納嘅有效住址證明要係最近3个月內發出，而且要有發出日期、有機構名，仲要有選民個名同埋主要住址。 5月2号前選民登記莫遲疑。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哇，真系好兴奋啊！今晚咁啊，难得有我哋中华国术总会嘅创办人啊赵锡庆嚟到吓，咁啊令我哋对中国嘅剑文化有多啲认识啊！咁啊，另外咧仲有阿 Dan 咧、叶君耀同埋马恩志嘅，咁啊提提大家，天文台而家咧系发出呢一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嘅，请大家留意啦。好啦，咁啊跟住我哋讲剑啦。头先讲到咧就话喺西周开始一路到东汉咧都系所谓剑文化。劍之所以能夠成為文化咧，我相信咧就是、因為佢本身係有一套嘅頭先阿趙色慶都講過啦，就是、有一套德行嘅理想喺度嘅。咁頭先咧咪後我都問佢就孔子嗰時，孔子自己大唔大劍嘅咧？ 我哋認為佢應該係大劍咯。大家都知道孔子嘅六藝入面，其實佢係將武係擺喺一個比較重要嘅位置度嘅。包括孔子佢係一個御車嘅高手啦，當時戰國時期， 即係揸馬車， 揸馬車啦。另外佢射箭高手， 係 佢不得已，佢同一般人係唔會有任何啲拗叫，必爭嘅射也，通過射一箭高下。 系、 哦，即系一系唔打、哦，一打就 斗射。 即刻射噶啦，殺人噶啦！ 唔係殺人， 未必係，即係殺人嘅機會細啲，即係等於好似 射目標啊， 係啊， 射目標睇下邊個射中、 嗯， 就算對住射都唔緊要，即係你隔得遠啊嘛。 嗯， 其實呢種嘅君子精神點解咁樣講呢？因為孔子佢認為好多時候你要問人，大家都知道，譬如我哋讀書嘅話，你寫篇文章邊個天下第一好難講，因為呢一個嘅主觀性好強、嗯。但係如果我通過競技嘅話，邊個去射個？ 準成 射得準，邊個駕嘅車駕得快，邊個劍術高超，一比高下，一目了然。 有個客觀標準， 有個客觀標準。 不過我又唔知喎，趙先生你有冇查過古籍？喂，孔子揸嗰架馬車係四馬車啊，因為六馬車咧。 呢、這個真係冇查過。 咩叫四馬車？即係四隻馬。 四隻馬拖嘅車，同埋六隻馬拖嘅車，有格有分別㗎。 例如咧， 咩咧？即係話你皇帝啊、諸侯啊，即係高官咧，係六隻馬嘅。 嗯、 六隻馬當然難啦，你要六隻馬大家配合到， 然之 後拉拖架車先行得嘛。咁揸啲咧就四隻馬，再揸就兩隻馬， 嗯、 再揸咧就一隻馬啦。 嗯、 有分噶，甚至食嘢都有分噶嗰陣時，好緊要嘅。咩叫禮啊？即係只有皇帝啊同埋高官咧嗰啲親戚先可以食牛肉嘅咋、 嗯？ 即係你有隻牛你都唔食得嘅諸侯。 哇！ 係啊，即係有分別嘅。 咁所以就話個劍咧，即係如果話喺個 比比武 上之外咧，真係一個身份象徵嚟嘅。你要去翻咁上下身份，或者你個德行去到一個某個程度， 德行冇得計嘅喎，冇得考牌。 又冇得考牌咧？ 就係社會身份嘅問題嘅啫。 係咪把劍會象徵到嘅嘛？ 社會身份係一個方面，另外一方面係點樣去傳授咁劍嘅技藝。咁、 嗯、 其實呢樣嘢咧，正唔係淨係孔子嘅時代。其實周武王咧，即係起碼我透過孔子佢留低嘅典著啦、嗯，我睇翻西周個期間，其實周武王滅燕之後，佢喺軍事上係一個好大嘅改革。 係 佢取得天下咧，佢一方面佢靠好強勁嘅佢嘅。射箭啦，咁當時嘅射箭嘅標準咧就話你一個士兵去射一個箭，嗰個穿透幾一副護甲啊、 嗯， 所以叫做冠甲之射， 係 係啦。咁佢當時一方面就把將個冠甲之射變成射以冠心， 哦、 射不主皮嘅呢個咁嘅目的。射不主皮就話你射個箭唔係淨係睇你射個目標射得準唔準，我睇你射一穿幾一個甲，而你透過射箭去內觀。睇翻你自己嘅品德，究竟你射嗰時候你係咪心平氣和嘅、 嗯？ 究竟你個意識形態係咪好集中嘅？咁、嗯、同樣喺同一個年代，當時周武王另外一個好主要嘅兵種咧，佢攞住鋼嘅。咁何為鋼咧？當時呢個鋼就係劍。咁、 嗯、 你攞住呢個劍嘅個武士咧，係喺成個戰場上衝鋒陷陣嘅，叫做苦兵之士。咁、 嗯、 所以當時隨住佢係將冠甲之射變成射以觀心嘅呢個射藝嘅同時，佢係將戰場上衝鋒陷陣嘅呢一種苦兵之士殺敵嘅劍術，變成修心養性嘅劍道。咁、 哦、 所以呢個論劍最早其實中國有所謂嘅論劍咧，係苦兵之士論劍。咁呢一個喺西周期間已經出現咗啦。咁、 哦、 透過去鍛鍊學習劍術，去體練、去提練、去加強佢嘅品德。 嗯哇，個難度都好高啊！因為咧，嗱，我睇奧運咧，嗱，譬如你睇任何賽事，例如啊網球係嘛，例如棒球都有啦，係嘛奧運，咁咧你見到嗰啲咧係好大動作嘅運動咧，如果萬一佢哋贏咗咧，哇，又掉低個球拍啊，又飛啊，又嗌噶嘛，你睇咧，如果篤波咧 ，snooker 咧。佢話：佢哋咧，你贏同輸咧，嗱，我唔聽個背後佢個評述員講啦，你真係唔知邊個贏同輸，因為贏嗰個同輸嗰個咧一樣係咁冷靜嘅，係咪？咁你話射箭個動作，你仲可能騎住只馬嚟射喎，咁你仲要求佢個心靜如湖鏡，係好難嘅喎。 冇錯，冇錯， 就呢個軍事改革， 即係學劍又要點咧？即係當時係已經係流落民間㗎啦。老實講，即係唔係淨係軍隊裏邊先有劍可以學到㗎嘛？ 係 咁啊。擁有劍咧又唔使攞牌噶嘛，唔同槍。 後嚟要啦，當時仲未使住。 幾時要有牌？ 漢代之秦漢嘅期間已經要噶啦。 係咩？ 係、啊、 即係要官方認可係咪啊？ 喂，但係李白又話到唐朝啦，李白又話配劍噶喎，好多即係文人都配劍。 中國嘅文化其實起起伏伏啦，唔同年代有陣時又放，有陣時又鬆咁樣啦。 咁啊， 咁呢個大家都慣咗。 係即係話到咗春秋戰國嘅時候咧，就都得嘅。 即係你可以去買把劍， 因為佢係佢列國噶嘛， 啱唔啱啊？ 你 走嚟走 去亂世嘅期間，你點可能係禁武咧？你做唔到呢樣嘢噶嘛？ 係啊，嗰陣時又冇海關噶嘛，你見到係孔子都係啦，即係四十幾五十歲嗰時周遊列國，佢求官啊嘛，都十幾年噶，佢都行咗，咁結果幾乎餓鬼死啦，絕糧於塵啊嘛。好啦，咁啊講翻。即係嗰陣時，即係譬如話你練劍啦，即係武俠小説啦，因為我哋都係睇武俠小説，但係有咩華山劍派啊、噼里啪啦嗰啲，其實係咪歷史嚟㗎？ 按我哋可以掌握到比較早前嘅中國嘅歷史啦，尤其是係透過司馬遷啊，開一會當時嘅所謂劍文化嘅群體啊等等。咁我哋睇得出，首先就話喺戰國期間，甚至係西漢嘅早期，其實中國有好多劍士嘅。 系 咁呢啲劍士佢哋好似你講啦，好多係流落喺民間，曾經有啲係宮廷上面，咁隨住楚國啊、齊國啊、燕國、趙國啊滅亡咗之後，佢流入喺民間嗰度。咁但係佢可能佢唔同嘅地方承傳咗當地原有嘅劍術嘅文化嘅，咁佢唔同嘅地方嘅體系有所不同，有所謂長劍同埋短劍之分。咁亦都係話佢哋技術上咧，我相信各有千秋，亦都各有特色嘅咯。咁如果我哋真係要攞一個比較嘅，我認為會比較近似係日本嘅桃山時期啊，或者係南北國時期啊，嗰時嗰啲唔同地方嘅劍術流派咯，大同小異，但係有流派之分。 咁中國有冇即係咩啲古籍咧，真係記載呢啲嘢嘅，或者 有 嘅， 有嘅。其實我哋中國喺馬王堆2000多年前由西漢嗰時所保留落嚟嘅古籍入面咧，其中有一本係《相劍冊》。咁呢個《相劍冊》咧，包括係話銅劍啦，我係攞咗嗰個舊嘅銅劍，點樣去鑑賞佢係真嘢定係假嘢咧？大家想象到漢代嗰時中國已經係有閃貨啦，已經有假嘢噶啦， 都有 係啦， 叻喎叻喎， 咁要辨別係真偽。另外就話，如果佢係鐵劍啊，因為中國其實好早期我鑄。鐵劍的水平已經很高，就不是只是有我們所謂的八連鋼，譬如日本刀它主要以八連鋼的方法，亦都有所謂的烏茲鋼， 這 個是古印度以一種高temperature 去融合的那種技術，咁係兩種唔同鑄劍方法，當時已經有啦。所以呢個《相劍冊》亦都話，你如果要係睇嗰把刀或者劍係佢鑄造嘅方法嘅話咧，你可以透過去品嚐刀劍嘅紋路而識別佢係點樣去鑄造，同埋佢嗰本身嗰把刀劍佢有冇啲瑕疵啊？等等，你都可以睇到出嚟噶啦。 咁犀利， 係啊！ 嚇，唔怪得有嗰啲咩莫邪啊，咩嗰啲名劍啊，有名嘅喎，乾將莫邪嗰啲，唔知真定假 的。的確係，即係中國其實古代鑄劍啊、雙劍啊、擊劍啊，喺2000多年前已經達到非常高嘅水平， 已經非常高水平。 哇！如果寫得本書，即係話嗰個經貿活動都係好旺盛嘅咯，嗰陣時係咪？即係 佢 好大個 market 先， 佢已經形成咗一個學問系統， 亦都好多人俾人呃過。咁你先有呢本書嘅需要， 即係靠人哋點分真假 即係你亦都可以講有咁嘅市場，有咁嘅收藏家，有咁嘅需要， 係OK， 咁好啦，咁當我哋又要講另外一種人物啦，就係話戰國好興嘅叫做俠啊。即係上個禮拜二咧，如果大家冇聽咧，可以翻去香港電台個網站嗰度聽翻阿飛哥講俠義精神啊。咁俠其實係即係劍士啦，係咪咁講啊？即係佢係比較平民啲嘅，咁但係佢就學咗劍，咁然之後咧就係話佢要忠於佢嘅主人，有啲似唔似即係日本嗰啲武士咧？ 又唔完全似， 係 日本嘅武士佢係更加忠於佢自己嘅。佢個神主啦， 係啦係啦， 係啦，咁變咗其實日本武士佢追求嗰種精神應該更加似中國嗰種儒家精神，但佢灌輸咗更加強嘅武士概念。 係， 咁反而俠嘅精神咧，當時係最推崇呢、這個俠嘅精神，當然係 墨 子 啦， 咁墨子佢相信嘅嗰種社會秩序咧，或者佢理想嘅社會咧，係相對嚟講係人民係個個平等嘅。 係， 咁所以佢相信嘅所謂嘅平等嘅呢個大嘅一個社會結構咧，係一種兄弟嘅一種情義。 系 咁，俠嘅精神，佢就变咗唔会话哦，我系要追随我个主人啊，我追随个某一个君主，唔系，而系希望做到兼外，大家都互相之间系好和和平平啊，有少少似呢啲讲难听少少啦，我个认识中有少少似无社会主义咯，咁但系好理想啊， 无政府 乌托邦 咯， 系即系乌托邦 系啦， 但我调转睇啦， 佢咁推崇阿墨子咁推崇呢樣嘢，係咪亦都反映當時係真係好鬼黑暗咧？好鬼多貪官啊！嗰、那個社會根本就好多不安，所以佢寫呢個理想呢、這個咁浪漫嘅諗法咧，會唔會係咧？ 呢、這個絕對係啦，同埋尤其是我睇翻中國點解後來唔同嘅年代，尤其是入咗南宋之後，中國咁流行所謂嘅合二嘅精神咧，咁呢個亦都反映翻中國嘅大嘅社會入面，其實缺乏呢一種公平公正啊。咁大家去到，譬如我睇有時我細細個啦，睇電視咁樣，點解會有咁多關公包拯咁呢啲咁人物嘅現象咧？因為其實大家係好覺得哇，呢個社會你去到個法庭啊等，就係一個唔公正嘅，咁所以人民心 目中判於一身噶嘛。 係啦， 墨子嗰個時代係嘅，其實你睇翻。就係話孔子死咗之後咧，即係儒家之後咧，去到甚至去到孟子之前咧，根本墨子係好受人歡迎嘅。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嗰陣時嗰啲即係諸侯啊，嗰啲咁嘅貴族啊，你打我，我打你，其實冇人為呢啲即係平民嚟出聲嘅，或者照顧佢哋嘅福利嘅。咁然之後咧，唯一有時譬如話你大家再後期你睇到戰國啲。嗰啲戰爭啊，其實好殘酷嘅，譬如話呢個白起係嘛，又話即係打贏呢個趙國之後，坑卒300,000都唔知真定假，即係中國嗰時咁多人口啊，係咯，即係你明啊？但好多咧，即係為咗揾食，佢又要去當兵喎。咁你明啊？即係所以墨家嗰種即係差唔多係一種歐洲嚟講就係一啲工匠嘅精神啦，打鐵嘅、石匠啊，或者即係總之係做手工藝嗰啲啦，木匠啊，諸如此類，佢哋咪團結埋一齊咯，嚇、咁然之後墨家咧其實就係嗰班人嚟嘅，所以佢又反對戰爭啊，因為戰爭死嘅實係同埋受害嘅一定係平民嚟噶嘛，咁而佢哋呢班人嘅厲害嘅地方咧就係話，即係佢哋係有武力嘅。啊、所以韓非話合爾武犯禁啊嘛，即係一定話立法咧就一定要清除呢班友啦，係咪先？仲先過啲咁啊，如以民論法亂法啊嘛，合爾武犯禁就一定要剷除呢班人噶。咁但係反面你亦都睇到咧，就係話即係民間其實個尚武精神其實係好緊要嘅，即係變咗學劍嘅人都好多，啱唔啱啊？ 係 咁，同埋一樣嘢又想問啦，即係嗱，我哋見日本好多武士咧就有長刀一把，又有短刀一把嘅。咁中國嘅劍士係咪都係咁嘅咧？即係有長劍又有短劍嘅咧？ 呢樣嘢我真係冇太做太深入嘅考究。咁但係起碼就中國自古代開始就長短劍都係有存在嘅。即係譬如我哋見到荆轲刺秦王啊，佢用嘅好明顯就係一種短劍。而秦王當時點解剎那之間拔唔出嗰把劍咧？因為佢用嘅係特別長嘅長劍，好難拔出嚟。 唔 係咁，所以當時個對比咧就好鮮明嘅。 所以要問啊，即係長劍咪長到幾長咧？ 長嘅話，當時秦代最長嘅長劍應該達到大概一米二度啦。 哇！ 雙手用嘅長劍，我相信當時秦王佢背住嘅係一米二嘅呢種雙手長劍咯。 一米二咪好似日本皇軍佔香港嗰陣時 嗰啲刀， 係啊，嗰啲係啊，都成米長㗎。 一米二長過某一啲日本刀啦，已經 係嘛？ 長過日本刀 係啦。日本最短嘅日本刀嘅可能係大概55，大概七至到70度啦公分。 係係。吓咁，但系咪好似武侠小说咁，或者嗰啲电视剧咁，要孭喺背脊嘅啲剑，即系好轻噶嘛？我哋见到 啲要睇剑嘅形制啦。即系如果一般嘅剑嘅，咁应该系跨喺你个左边嘅腰嘅旁边，咁你以 右手 剑比较方便啲啊嘛。 系欧洲嗰啲就系咁噶啦，你冇见到欧洲啲武士会攬把剑喺背脊噶嘛？咁但系武侠小说嗰啲劍客咧，多數就綁住個包袱啦，連埋把劍就喺背脊噶嘛。 這個直接影響到嗰個時裝嘅，即係話佢扣紐啊嘛。有啲人就話我哋而家特別西方著啲恤衫，個紐係向邊邊扣咧？有兩大主要決定因素。第一就話把劍放喺邊度啦， 係 會方便到啦。第二就話 關咩事咧？把劍喺腰間噶嘛。 是啊，我唔知道啦，即係佢話 點解同個恤衫 唔知左同右，唔知點樣除啦。 唔係一定係左噶啦，右 手咁啦，係啦。 左右嗰啲就係攬喺右邊啦。 第二個咧就唔係太可信嘅，佢就話當你嗰個戰士咧，或者嗰陣時嘅knight 啊，係嘛武士係嘛武士，咁咧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好耐冇見佢太太噶嘛。咁而最快嘅方法咧，女性嘅右手面向個男性嗰陣時咧，去除衫比較方便啲。如果男性喺嗰邊開紐嘅話，係啦，呢個就我諗係傳言多啲嘅。 系啦，咁嗱，咁合氏咧变咗系一种好民间嘅组织啦，咁亦都有即系，咁势必有人喺民间教剑噶咯，同埋铸剑都系一个职业嚟噶咯， 系绝对系， 系，咁中国嘅铸剑术就好高啦，咁后嚟刀系咪由铸剑嗰度即系演化出嚟嘅咧，即系铸刀。 其實我哋認為中國刀嘅來源同劍嘅來源有所不同。 係， 我哋見到中國嘅刀嘅文化嘅興起咧，剛才大概亦都有掂到啦。南北朝開始就係由北方民族帶入嚟嘅， 即係啲遊牧民族、匈奴， 尤其是係遊牧民族。匈奴期間其實應該仲未有真正我哋所謂刀嘅出現，佢哋應該都係以用劍為主咯。 哦 ，OK， 係啦。咁尤其是我講最流行嘅呢種配刀咧，即係譬如而家西方一路到十九世紀，馬背上仲有配刀，佢真正嘅出現大概係公元六世紀度咯。咁係草原上出現嘅， 喺草原上出現。 係啦， 咁但係即係已經係而家嗰啲咁嘅，即係我哋見嘅現代嘅刀咁上下。 其實刀嘅形制由佢步入歷史嘅舞台一路到近代，其實佢變化唔係非常大。 咁但係有啲好粗嘅，有啲刀， 佢個 好厚 嘅。佢嘅粗又完全係在乎於對方佢係著住啲咩盔甲。 哦， 即係譬如我哋見到好明顯見到，尤其西方啦，因為西方喺 個 盔甲嘅發展上嘅變化比較大啊。咁我見到唔同時代，尤其是由鎖甲變成鐵片甲嘅期間咧，其實佢個劍嘅設計係完全改變咗噶啦。因為當你已經唔可以再劈穿呢個 盔甲 嗰陣時咧，你只可以令到嗰把劍佢係個穿透力越嚟越強，即係變成以刺為主。咁呢個對成把劍嘅設計有徹底性嘅一個改變咯。 哦，呢個令我諗起咧，阿慶你之前咧，即係嗰個你負責搞個展覽咧，嗰度嗰個我正話講有個戚家刀。 嗯， 咁咧我初時以為咧，嗱你個中國個朝代咧，跟住由政府個高層咧，點樣影響民間點用劍？咁噶嘛？點用刀劍同刀？點知咧唔係喎？喺明清朝嗰陣時咧，啲海盜影響翻嗰個劍嘅設計喎。可能我諗佢真係要攞塊甲板去對面架船打，變咗啲劍咧係要夠輕夠短，唔可以長啊嘛？係咪咁樣咧？呢個戚家刀 其實又唔完全係。首先大家知道就明代啦，尤其是係明代後半期嗰陣時，中國嘅朝廷其實好腐敗嘅，尤其是中國喺沿海嘅地方，佢嘅將領嘅嗰種武備嘅能力好弱。好明顯，我睇翻戚繼光啦，即係當時最著名嘅抗倭嘅將領，佢嘅記載喺《紀侯新書》入面，就一般中國嘅士兵，當佢遇到咗日本嘅倭寇嗰時，一般嚟講頭身兩段。根本就係一刀兩斷，就係咁樣樣啦，就完全打唔過。咁就由於呢個原因，戚繼光就好主動咁學習翻日本人嘅倭刀。咁就編入去佢嘅練兵之法同埋佢嘅軍備嘅系統入面。 哦、好啦，咁呢個時候咧又到聽第二隻歌咯，阿慶。咁呢隻係乜嘢咧？ 係第二首歌，咁今日亦都係好高興啦，由另外一位朋友。其實今次係兩位朋友嘅。首先就係、是、中香港著名嘅作曲家啦，梅廣超博士。咁、佢一個新嘅創作。咁呢一個樂器咧都好特別喎，係尺八，係由我好朋友楊光先生佢嘅。演出咁赤白呢樣嘢咧，同我哋今日主題都好切入，因為赤白喺日本江户時代經常係武士吹奏嘅一種樂器咯。咁本身呢一首歌亦都係我同楊光先生啊，同梅廣超博士大家傾出嚟嘅一個項目。咁係武術同埋音樂，中國同日本嘅一種對話咯。咁呢首曲目係叫《鳴》，係《飛鳴宿食》同埋《無題》。巢穴五章嘅其中一个章节咯。 好啊，咁啊，听听呢个音乐先。一阵间十一点半新闻之后，我哋翻嚟继续再倾。

印度教育改革者迪斯莱尔。印度教师迪斯莱尔为乡村学童设计电子化教材，透过一个二维码，学童不论身处边度都可以取用，更加影响印度政府在国家制定教科书上面印制二维码。 谭永辉、陆宇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有一啲流传咗好耐嘅谚语，就咁听落去系铁一般嘅道理，但系世事咁复杂，又点可能用一句说话就讲得晒呢？例如真相越辩越明呢一句说话，喺庄梅岩嘅剧本《繁问》入面就被彻底推翻。 庄梅岩系香港剧作家，作品曾经6度获得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剧本，就算唔系舞台剧嘅常客，电影观众应该都知道《暗色天堂》同《圣何西谋杀案》都改编自佢嘅舞台剧作品。再退一步，只要屋企有电视机嘅观众，或者都睇过佢执笔嘅电视剧《短暂的婚姻》。呢本庄梅岩剧本集收录咗佢其中5部得奖作品，包括接住落嚟介绍嘅《法文》。 《法文》讲述前牧师 Marco 喺一个酒会上面撞翻以前嘅助手 Michelle， 两个人初初尴尴尬尬咁样寒暄，但系对话中渐浓嘅火药味，终于喺 Michelle 讲咗一句我真系冇再怪你之后，就擦枪走火。再次炸开了5年前那一道不知道哪个啱哪个错的伤口。 Marco 当年的教会事业如日中天， Michelle 在他临出国深造之前为他践行，两个人晚饭之后进行了法式湿吻，事后 Michelle 控告 Marco 性骚扰罪成，令 Marco 身败名裂。如今 Marco 已经放弃信仰成为商人，而 Michelle 则嫁作人妇。纵使当年这个法文在法庭上面已经有定案，但今日双方重提旧事，依然各执一词，翻阅记忆中每一个角落，尝试重组案情，让这个吻在法庭外重新审判。然而同一件事在各自的记忆中却是一堆片面的碎片，无论怎样拼凑都组成不到真相，就好像现代版的爱情罗生门。 法文基本上只有一个场景，登场的角色虽然有3个人，但是主要都是在 Marco 和 Michelle 两个人一时激愤对质，一时内疚自省的对话入面推进，展开了一场涵盖了信仰和权力、道德和爱欲的激辩，堪比经典电影《十二怒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庄梅岩剧本集》，作者庄梅岩，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哇！時間過得好快啊，咁啊，因為有阿趙適慶喺度講劍術文化啊嘛，聽到我哋入曬神啦。咁啊，仲有咧就係阿葉君耀同埋馬鞍智啦，3個戴曬口罩喺直播室，同大家講劍之道，中國嘅劍文化。好啦，咁啊，不過先提提大家，天文台係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嘅嚇，請大家留意啦。好啦，咁啊，趙適慶要講講呢個中國嘅劍文化啦。佢文化好似你一路都強調一樣嘢，學劍咧，其實同學武都差唔多。啊、即是你学拳术啊，或者诸如此类，都是讲武德啊。咁、剑文化其实一样啊，都有佢嘅德行喺度噶。咁头先一开始第一节你都讲到司马迁讲嗰样嘢啦。咁但系就话，即系因为学武咧，好多时候我哋遗传落嚟都系啦。即系你学武嘅时候，点样要即系一步步嚟嘅，唔系一开始咧，你即系挂住将啲心神用晒去点样，即系啲剑招啊，点样使用啊，诸如此类，即系嗰种噶嘛，系嘛？咁实际嗰个剑文化系点咧？ 中國古代的建文化可以話分開三個層面啦。剛才我哋傾偈入面有兩個層面講咗啦，包括佢嘅物質層面啦，即係所謂嘅鑄劍啊，或者上劍啊。哦、另外一方面係道德嘅層面，即係所謂嘅劍道。 即係劍士都會要識鑄劍㗎。 唔係，但係佢建文化佢包括呢樣嘢， 即係鑄劍嗰啲師傅。 係啦，咁你講。劍士咧對佢嚟講，首先佢個入門啦，或者佢最基本亦都係最核心嘅係劍術。咁其實我哋睇翻中國古代嘅一啲記載啦，其實喺戰國時期，中國嘅呢個劍術嘅文化已經係好發達。咁最遲係去到東漢嘅期間咧，其實我哋已經係好明顯擊劍已經變成咗一種比較係上流社會普及嘅一種。運動文化，咁其中咧，我哋喺《三國藝》啦，《藝書》嗰度亦都有記載，咁就其中一個當時嘅一個君主啦，曹操個仔叫曹丕，咁曹丕佢有一個一段古仔講翻自己嘅曹丕自述，咁呢一個。自己嘅介紹，佢嘅人生入面咧，佢就好高興或者好驕傲地憶述到有一次佢同一個。佢個將軍叫做奮威將軍鄧展、坐埋一齊傾偈，咁其實一班君臣係一齊嘅。咁嗰次聚會傾下傾下就講起擊劍，咁擊劍啊，唔可以齋用講口去講啊嘛，試一試。咁於是咧，曹丕就同鄧展當時佢大家咧其實食緊甘蔗嘅，咁就以甘蔗而作為杖，取代劍，喺殿下就去。相交三個回合，咁就鄧展就唔係啦，先進攻個皇帝。咁點知咧？曹丕佢武藝高強，對方一次佢一防一隔一反，但打中鄧展嘅手，打咗三次，三中其備。咁鄧展將軍咧金牌旗下。咁由呢個咁嘅故仔咧，我哋見到其實首先第一就係曹操個仔其實都好打得嘅，擊劍高手。同時咧，我哋見到透過呢個故仔就話好安全。佢哋當時用嘅唔係真劍，而係以一種甘蔗啊，或者用其他取代品係。用到呢一個劍嘅技術，但係唔傷害到對方啦，同埋佢哋好有嚴格嘅一種禮儀嘅精神， 係 打中咗唔會話哦，你冇打中我，絕對唔會嘅， 又冇求證嘅。即係冇公證人喺度，但係的中咗咁黐住啦。 其實我覺得中國劍嘅精神係一種君子精神咯。 君子精神， 君子精神嘅我哋係務實。我哋面对对方嘅同时，我哋系面对紧自己。我哋面对我哋自己嘅短处，我面对紧自己嘅弱点，我哋面对紧自己嘅恐惧。咁所以其实你话剑道点解佢系喺孔子喺儒家精神入面曾经咁重要呢？因为我哋必须战服到自己，我哋战胜咗自己嗰时，我哋先可以将自己提升更加高嘅人次。 哦， 咁呢一个系剑道其中一个最核心嘅一点啦。 咁、即係你有文獻記載嘅就係曹丕啦。咁其實學你話齋咧，應該係即係戰國嗰時咁即係咁流行劍啦。應該嗰陣時已經有呢啲咁嘅劍術比賽嘅咯，或者即係大家叫較量啦，係嘛？ 其實個形式好多咯。咁其中就講開論劍啦， 係 亦都有一段係叫做《莊子論劍》。咁呢一段咁嘅文章，毫無疑問係戰國期間嘅， 係 唔係莊子寫？至今有唔學術界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見解，有好多人認為未必莊子寫嘅。但無論如何，我哋透過呢段文字，我哋見到啦，即係當時呢個莊子對於劍嘅嗰種評述，佢分開個三個層次， 係 庶民之劍， 係 諸侯之劍， 係 同埋天子之劍。 係 何謂庶民之劍咧？ 係 佢就去咗趙國嗰度，見到一個趙國下面佢有。若干个有数百个上千个剑客，每日就生生死死用真剑就系伤害对方， 哎呀， 伤身嘅。咁佢呢种系叫咩剑咧？佢同个赵王讲呢、這个系叫做庶民之剑，呢、這个最低下层嘅一种剑术、 哦。 何谓诸侯之剑？诸侯之剑嘅其实我系比德，以呢个德行为一个平衡点嘅、为中心嘅呢、这个诸侯之仲未系最高一个境界喎。真正去到天子之剑，系以天地为良心，以天地为你个剑脊、剑梁嘅呢个为天子之剑。 哇！今次版本龙一嘅，佢把剑唔系攞嚟杀人嘅，系攞嚟系争取和平噶嘛。 系啦，系你争取和平都要杀人噶嘛。 系啊，呢个入边个吊诡之处咯，系啦。 不过咧，即系头先佢讲庶民之剑，可能就系话即系我学剑术啊，或者即系 打打杀杀嘅， 系啦，就系、是。 了結啲私怨啦，所謂私仇啦，咁即係呢個就係即係庶民之劍啦， 最一般嘅層面噶啦。 咁但係亦都反映到即係當時即係趙國就比較上咩啦，因為趙武靈王就係要胡服騎射啊嘛，即係重視上武啊嘛。咁冇辦法啦，隔離嗰個強秦嚟嘅，你唔上武咧，分分鐘俾佢 jap 咗係嘛？ 冇錯。 咁所以變咗佢係即係嗰佢國家嘅風氣啊，係比較好勇啊，同埋好打鬥啦，係咪先？咁但係咧，即係你講到諸侯之劍就唔同啦。就是一種即係頭先講到啦，即係有體育精神嘅，就好似曹丕同佢嗰個粉威將軍啊嘛，係嘛鄧展之間嘅比劍，係嘛你因為唔知噶嘛，你又唔會打到出血，咁你究竟係咪中到劍咧？一剎那間好快噶嘛，你唔知噶，你要自己認啦，係啦，俾人擊中啦咁。咁當然啦，曹丕寫嘅梗係話自己打贏佢先寫嘅啦，打輸嗰陣佢可能唔寫嘅，即係鄧展會寫低我同阿曹丕比劍輸咗三劑俾佢啊嘛，係咪先？咁至於天子啲劍咧，就我哋有時都見到嘅，有啲視頻，武俠小説都有寫啦。哇！走去個博報嗰度冇劍啊，咁然之後即係哇與天地為一啊，咁即係突然間係咪有一種感受咧？即係同其他嘅即係譬如練武嗰啲人都係有一種咁嘅感覺嘅。即係啲有冇即係同啲劍客傾過咧？趙先， 我都喺呢方面算係比較幸運啦。即係除咗喺香港啦，喺中華人社會入面，喺外國大家都可能知道，亦都有一啲呢一方面嘅愛好者。咁大家其實對於武術嘅愛好，亦都係出於對於人生嘅愛好咯。就大家都希望殊途同歸， 係 萬法歸宗，咁都係覺得。透過劍去參悟人生，就算我哋嘅宗教背景啊，或者我哋嘅文化背景唔同，大家參悟到嘅其實係類似嘅咯。 係，即係通，但係都要係通過比武，係咪咧？ 比武係一種好具體、好實踐嘅一樣嘢。 係， 我哋比武，我哋唔追求勝負，唔追求輸贏，但係好具體。如果人哋叻過我，我哋必定係虛心同佢求學。 係。咁、但係即係你唔同嘅派別、唔同嘅打法，即係點樣可以分到個勝負出嚟？ 其實劍好簡單嘅啫嘛，人係咁嘅軀體， 係吉到。 我哋以唔傷害對方，唔傷害對方嘅身體啦，亦都係以一種比較君子有氣度嘅方法去比武。其實你打到對方嘅手手腳腳嗰啲，咁都佢都係算係中招啦，係咪？ 咁 所以其實比較容易係有一種點講啊？一個評分嘅方法啦， 係 啦，唔難嘅咯，其實係好具體嘅咯。武術就應該具體。 係， 如果大家連啲賽例都傾唔埋嘅，咁我覺得你根本係冇一種認真習武嘅實踐嘅一種武備精神啊。 咁其實如果你話譬如中國佢嘅劍藝或者武文化咧，受住即中西都會有個衝擊嘅。例如你西方，你見到奧林匹克已經將好多運動佢哋咧，成為一個好有規格、好有準則嘅，或者有個標準嘅去做，發度好大，又有廣告啊幫手推啦。喂，如果中國人喂佢而家點咧？佢呢樣嘢有冇一個少少危機感會喺度啊？你點發展成為一個運動咧？係咯， 其實的確係有嘅，即中國我哋都剛才講到啦，我哋最遲係去到東漢期間，即都接近係2000年前已經。是我哋击剑系已经达到一种运动嘅水平，反而环观而家，你话大家谂下，哦，讲剑啊，西洋嘅剑，奥林匹克，或者我哋日本嘅剑，中国有啲咩嘢咧？反而我哋好似乜都冇啊！其实就中国喺清末民初嗰阵时啦，尤其是民国期间，就曾经有一批民族体育嘅知识分子，就话将我哋中国嘅体育学习西方人。學習外國人，我哋維護住我哋嘅本體嘅情況下，維護住中國人原有嘅價值觀嘅情況下，我將佢解革，我將啲最新嘅科學觀、人體觀，套入去一啲傳統嘅運動嘅模式上面，有所謂嘅國術出現。咁而呢個國術嘅體系咧，其中包括一樣嘅叫做短兵。咁呢個短兵亦都係話將刀、劍、鞭。鋼等不同的一些短型的兵器合而為一的，由於中國的歷史的關係，這個發展是大概30年左右就式微了，是近代大概這20、30年左右，隨著馬明達老師啊，還有近代中國隨著自己所謂的這個文化復興啊，大家開始逐漸再嘗試回復翻呢個擊劍運動咯，咁但係我哋始終都係啱啱一個起點，正係一個開始咯。 咁但係你覺得即係原則上啊，理論上係咪好似可以即係嗱，譬如日本好嘢咧，就係佢要分段數啊嘛，分級數啊嘛，即係要將佢標準化啦，係嘛？我唔知西洋劍都有嘅。 即係又計你嘅體重啊，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啦。咁、即係你打 boxing 都係啦，即係話你係一定要有個級數啊，即係有個等級啊，慢慢你即係最初學劍係點，再進一步係點，一步步咁 係需要量化嘅咯， 係需要量化 系統化 係嘛？ 系統化嘅， 冇錯， 係啦， 冇錯，呢個必須要嘅。 但係中國嘅武即係應該得唔得嘅咧？即係而家通常都係即係。好似冇劍啊，或者學你話齋，即係俾人睇嘅啫喎，花即係有花巧，但係冇實際咁嘅。 其實中國，你話我哋作為一個國家啦，喺歷史上存在咗幾千年嘅歷史。你話如果我哋冇立國之本，亦都冇我哋冇一定嘅武力，我哋冇一個嚴格嘅練兵嘅系統，係冇可能嘅咯。 冇可能。 所以中國自古以嚟，其實我哋嘅武術文化係好發達嘅。 係。 咁調翻轉頭係由於近代我哋中國係由清末開始啦，係經歷咗。超過100年被列強去侵佔、去欺負喺凌壓嘅底下，我哋中國其實我哋成個文化，即係我哋當我哋而家講嘅可能唔係淨係武術啦， 啊、 我睇翻中國好多唔同嘅傳統文化，其實你話佢個體系係咪比起西方所謂嘅現代嘅體系有所不及咧？咁呢個有。歷史原因喺存喺入面，唔係代表我哋中國人冇呢樣嘢，而係我哋係受到其他原因影響咗我哋嘅發展咯。 唔係，我覺得就係、我唔知點講啦，即係頭先阿丁講話系統化呢樣嘢就係冇中國文化冇嘅。嗱、譬如話我哋飲食都係噶，係咪西方好快啦？即係你酒精嘅含量係點樣啊？譬如法國啊，仲巴閉啦，將啲葡萄啊，唔能分開曬啲等級。咁即係你變咗咧，即係你喺現代社會裏邊咧就可以推銷呢樣嘢啦。同埋即係譬如彈鋼琴都係啦，你有幾多級啊嘛，係嘛？但係中國咧就硬係冇樣嘢得，冇樣嘢有呢樣嘢。 其實唔係話中國冇，而係中國我哋古代嘅，我哋古代嘅文化咧， 係 我哋走嘅係藝嘅文化。 系 咁藝嘅文化，佢既係有術嘅一面，但佢亦都好多點講啊，係形而上，更加係靠感覺啊，靠經驗嘅嗰種一種嘢。咁呢樣嘢其實好難量化嘅咯。咁、到咗今時今日，亦都話我哋點樣將中國傳統匠人嘅精神、藝嘅精神轉入去同現代嘅時代係可以與時俱進嘅咯。呢個係好大挑戰 嘅 咯。 係啊，點樣能夠數而家嘅一個講法就係所謂數字化啊嘛。即係呢樣嘢好緊要嘅。如果唔係咧，即係你睇中國啲文。魏辉平都系噶，哇，好有神韵啊！哇，即系嗰啲形容词咧，都我都唔识背啊！即系你走去睇下刘协嗰个《文心雕龙》，你就知。但讲嚟讲去咧，你都唔知咩级数啊，系嘛？但譬如你音乐弹钢琴有级数噶嘛？ 咁你等于我感冒啫嘛？我都知食中药系好噶，但系边一个中医能够可以俾一个好科学嘅解释俾我听？ 唔系，但佢中医唔同，中医唔追求科学嘅，因为佢认为每一个人体都唔同嘅。所以每一個人我開嗰張藥方俾你，唔能夠一樣。 嗱，Sir，嗱前嗰排咧，我牙肉痛，咁咧我瞓得唔好咧，就牙肉痛噶啦。咁咧我睇中醫咧就話你啲火好犀利，咁咧牙肉腫。 係咯。 咁咧咁咁啱我係洗牙咧，咁啊當然係西醫啦，係咪先？咁我問呢個牙醫朋友，呢個 uncle 問佢：喂，點解我話點解我瞓得唔好就牙肉腫脹？佢話因為你個免疫系統。弱咗，你平時已經有細菌入噶啦，不過見你個防守做得唔好啦，佢咪再入侵你，所以你咪牙肉咪腫脹啦，瞓唔到。 好， 嗰啲唔係火啊嘛，咁講咯。 咁我整啲強化你個免疫系統就冇事啊。咁即係嗱，呢度仲我哋剩一兩分鐘都要問啊，就係話即係學劍係咪真係能夠即係令到你個人個修養好咗嘅咧？ 我認為係。 係嘛？ 即係我當然 自己嘅經驗 都只係自己嘅經驗談啦。 係啦， 但係尤其是即係我覺得我後生嗰時，我可能好多淚氣嘅。 淚氣。 咁其實我透過武術，我係將自己嘅嗰種脾性啦，係將佢係控制住嘅。 係。 同埋係將點講啊？尤其是我覺得好多時候人係容易暴力。亦受住好多呢啲各種方面嘅影響，令到你情緒好暴躁。咁但係你當你習武嗰時，當你有武力嗰時，你會發覺你唔輕易用呢樣嘢，因為你唔想傷人，因為你發覺呢樣嘢其實係好容易會出事嘅咯。咁反而你對呢樣嘅認識嗰時，你唔會再害怕佢，你唔害怕佢嗰時，你會征服到佢。 哦，咁但係你練劍嗰時係咪有即係有一種感覺，即係自己體內啊或者精神方面有啲 會㗎？精神上係唔同嘅，即係每日平時生活嗰時咧個精神嘅判斷啊係。唔同嘅咯，即感覺到，如果一排唔練嘅，我成日都覺得個人冇精神咯。呢啲絕對會有嘅。 即係等於嗰啲跑步跑慣咗啊，或者做體育運動啊，即係做開運動嗰啲人。 咁同我哋讀書人一樣咯，唔知中國以前邊個作家話咩？三日唔讀 黃庭堅 係嘛？ 三日不讀書。 言語無味啊，面目可憎啊！ 係啦，係啦， 你千祈唔好啊，大佬。 上癮嘅絕對係。 係。咁但係其實練劍係咪即係細細個都得嘅咧？ 年紀大大個都得㗎， 即係任何年紀都可以練到 嘅。係啦，但我覺得年紀太細嘅話，你就好難去掌握好多啲嘢啦，因為你冇一定嘅體力啊等等，其實係難嘅。 咁啊，練短劍先咯，即係其實都可以補充句，匕首其實係劍嚟㗎嘛，劍仔係嚟㗎嘛，唔係刀嚟㗎。 匕首嘅你点讲啊？ 系 作为比赛就比较难少少咯，所以我哋都觉得细路仔，尤其是我哋又唔系攞嚟做咩嘢，系为咗锻炼身体啫嘛。所以我哋都系比较系觉得系长剑会适合少少咯。 哦，反而长剑适合啲。 系啦，或者用棍咯。 哦， 系啦， 系通嘅咩？即系你即系耍棍同埋耍剑，其实系 有好多嘢系相通嘅， 系相通嘅。 系啊， 哦，但我建议为打棍系打噶嘛，剑系刺。你 讲得啱。打同埋擊其實係有所唔同嘅， 係 嗱，即係劈嘅話咧，因為有風嗰時咧，佢好多時候技術同你就咁敲擊打嘅嗰個力量咧係有所不同的。 打同擊有咩分別咧？ 嗱，打同擊係一樣啦，但我講嘅擊佢包括係劈。 哦，劈就打橫噶嘛？ 唔係 一定嘅， 唔係嘅， 係 兜頭劈落嚟， 彎彎地嘅係咪？ 係啦， 哦， 劈同埋佢有時候會拖嘅。 哦，拖嘅，哦， 哇，其实好多技术性嘅嘢嘅，好多嘢继续可以讲嘅，有机会再揾阿赵先生吓。好，咁听晚如果话先，见到基哥啦，今晚讲剑啊，基哥有冇啲剑嘅歌咧？突然间有冇剑嘅歌嚟听？好啦，咁听晚咧，飞哥请嚟沈洁南同埋莫小嘉讲讲呢个西洋嘅占星学啊，咁啊嗰啲乜座乜座嗰啲啦，系嘛 ？Astrology 系嘛？ 系啊 ，Astrology 咯，即系嗰啲咩水瓶座啊、狮子座啊嗰啲咯，又或者派牌嗰啲塔罗牌都算系西洋嘅占星学嚟噶。好啦，咁最后一首歌呢只歌咧就唔使阿赵星介绍啦，我介绍都得啦。呢只就系《笑傲江湖》嘅主题曲，咁啊《沧海一声笑》。咁今晚好多谢赵星先，咁啊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影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生事不再寂寥。